好，歡迎嚟樂他雙周報。今個禮拜咧就新聞就比較多花樣嘅，咩古靈精怪都有。 係咯， 咁我講下啲冇咁多花生味，即係花生冇乜好。 正經啲啊， 即係冇花生嘢好講嘅就係任天堂財報，咁就宣布咗形成三十年嘅第三期決算。 唔係預期之內嘅喎，唔係咩？ 預期之內，咁咧銷售數字比到係咯，咁咧銷售數字咧比舊年同舊年同期多咗115.8%，就埋1,556億。 哇！但係多咗粒掣啊！你記住。 就咁你 Switch 咁好賣，你都遇大家都遇到佢佢個財報一定靚㗎。 主機賣出就1,505,000部，遊戲方面就Mario Odyssey 就賣出1,041,000隻 ，Mario Kart 8 Deluxe 就912,000 ，Splatoon 2就602,000，跟住仲有 Kick Up 咧就有淨係 Switch 就12隻遊戲超過80,000嘅，100,000啊！全作該期合計就賣出6,351,000隻日片遊戲，如果再加埋其實仲有人買遊戲嘅 VDS 咧 ，VDS 嘅賣出咗3,564,000隻遊戲，咁其實埋你有超任都賣咗518,000部。 即係咁，總之就係、是、其實講應該一個總結就係賣得非常之好。係 啦，咁咧依個其實呢就係啲循例嘅嘢，真係好，總之就好超賺錢啦。咁重點就係軍島達幾達二社長就宣布喺6月28號之後就退任，就交俾古川俊太郎做新社長。 咁啊，古川俊太郎啦，老实讲，我就唔系好熟呢条友仔，真系 完全经济，完全唔识游戏嘅，完全系做搞经营管理嘅。 佢就系当初系呢、這个嗰、那个咩啊？Pokemon 间公司嘅嗰啲叫咩啊？ 出外 外取写外取啦，亦即系对外的。 对外董事咯。 啊，咁就你其实佢所谓嘅写外，其实就系对翻老任啫嘛。即係咁佢當初 Switch 上的時候佢都有份教嘅，咁佢就其實幾後生嘅，相以社長嚟講46歲。 因為今次其實佢嗰、那個亦都公布咗新一期，即係下接近嚟嘅新人事變動，係睇出佢調咗好多後生一輩嘅人上去管理層，即係任天堂諗住即係叫年輕化。 其實呢件應該係 早就應該啦，係嘛？ 啊！呢個應該係銷售、財務、銷售嗰啲，即係真係唔係關唔係做 game 嗰啲人嚟，係做點話？係負責賣嘢嗰邊嗰啲人嚟。咁其實都 OK 啊！其實見佢個點講啊？個履歷短就短，短還短，但係都幾靚下，算係點講啊？新一代嘅人啦。但係我就真係老實講，真係唔係好熟佢。不過就老任其實而家其實都唔係靠唔會靠某一兩個勁人話去擔當咁。 反正佢其實心嚟話，宮本茂代表嗰個開發部即係真正睇其實睇宮本茂嗰班開發啫嘛。依班總之你搞完啲錢，搞完啲條數咁 OK 㗎啦。 我覺得你就算你講宮本茂都好啊，佢固然喺一線啦，但係個開發部唔係靠佢撐㗎嘛。 但係佢主要就係一樣，就係佢起碼有神主牌咪擺出嚟 嘅。我意思就係講緊而家老任其實已經唔係好似當年咁，當年係講緊決策就靠阿鳩鴨老人。你做 game 就靠宮本茂一件，以前是咁样噶嘛，即系旧老任年代先讲紧 N64 打钱啊，系咁嘅情况噶嘛。但系而家咧，其实已经佢系养咗一批咧，我后边成日会睇啲咁样，佢几点话好似励志片咁样咧，啲即系细细个打机打到 Mario 十或者甚至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吓，好感动，跟住努力入社，然后成入做入咗之后要做人，佢有好多呢啲咁嘅点话，名唔系好出名，但系能力系有咁上下能力嘅人入咗老任，所以我覺得佢喺開發能力上咧，應該就唔係問題嚟嘅。其實佢真係一路都係爭兩樣嘢，一就係對外，即係佢次次而家到而家為止都冇得去邊啦，都係自己搞，都係自己做嘢，自己做 game 就冇乜就一想幫佢手。第二就係佢嗰啲行銷啊嗰類嘢係要有待改善，所以我覺得揾阿古川上嚟應該係想針對呢樣嘢。你見佢呢期啲動作都 OK 多，即係成日會見佢，好似以前佢你會見佢咧係點講自己做嘢，自己因為好有少少閉門造車嘅感覺噶嘛。即係當然佢做出嚟係靚嘅，但係問題就係同外界就個聯繫比較少噶嘛。而家你見佢成日好多同啲社外聯繫嘅動作 係。係啦，有一單新聞就係其實就今次另一單就係幾個大，即係叫比較意外消特別消息啦，唔係意外啦，就係同 Cry Game 笑壞啦，笑壞 game 合作。 搞手游叫 Dragon Lost Slot 嘅龙门。 咁就其实点讲啊？呢、這个就岩田未钉嗰阵时就已经讲紧，其实真系唔系好意外，即系啲人成日都理所当然咁认为老任系敌视手游，其实讲紧咧系冇错，呢个曾经系呢个曾经系事实，但系都十几年前。 咪先。老任自己 title 嘅手游都好似又唔知三隻定四隻啦， 咁咪就系讲紧，其实呢个印象系十几年前，系讲紧嗰啲咩咧？嗰啲十几年前都六十几岁嗰扎老屎忽敌视手游，呢个系当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十几年前嗰个唔知乜春技术开发部长，我唔记得叫乜春啦，就话啲 先。咁你不如话老任敌视捞碟啊，用一定用带啊，不如咁讲啊，好唔好？ 即系差唔多咁嘅情况，差唔多咁嘅意思嘅就其实，因为点解？因为嗰阵时佢哋讲紧嗰啲，佢嘅对嗰啲手游就唔系我哋所认知嘅手游。嗰阵时讲紧系嗰啲功能手机上百零二百蚊即系嗰种嗰类嘅低成本小游戏，即系都唔系小游戏嘅。即系真系开有时会开翻正经睇到，但系嗰啲系100 yen、200 yen 月租咁样嗰类时候，我觉得香港人系大部分冇掂过啊。功能手机啊， 嗰时日本都未解放，系咯。 好简单 ，iPhone 未面世。 卡拉机嘅时代，边呢个可能玩到？ 系讲紧系 iPhone 未面世嘅年代 ，iPhone 十周年啊，大佬。 以前 PHS 嗰边啲 game 啫嘛，其实。 系啊，即系咁好简单，即系嗰句我都系嗰句吴田最后一件为老任做嘅最嘅嘢就系同嗰阵时电嗰间叫咩啊？总之。冇巴機啦，同嗰邊傾偈。咁嗰陣時最紅，即係最 top 嘅做手機嘅就係佢。咁佢同嗰邊傾。咁而家最 top 嘅做手機，大家都知係 CY 啦。咁佢同老任同 CY 合作，我覺得係真係理所當然。即係佢哋即係只係講緊佢哋傾得成係叫你厲害咁解啫。我都係覺得呢個嘢啫。 真嘅，佢同間其他濕鳩嘢合作，仲話可以傾下。咁同 CY 好正路啦，講真係嘛？ 強合咩？兩強合作啫嘛。 話最驚同八包嗰間合作。 冇錯。 八包 即系同告警嗰间合作就奇啫，系咪咁讲 啊？八蚊放咗就咪八蚊冇咗啦，依品牌就 系 冇嘅。 呢个讲笑嘅啫，就系话点发件事到底发生咩事咧？就系因为佢两个要合作，咁啊 CY 话：喂，我想做只手机 game， 但系我有个专利俾百买间嘢，就攞住咗。咁啊咩啊？跟住佢话：你睇过咩专利？喂，唔系，你个专利我哋嘅，即系讲笑嘅啫。呢个讲笑咁讲嘅啫。咁即系佢你话好期待咧？老实讲啊，我又唔系真系好期待，因为咧老实讲，CY Game 炒咗镬嘅都唔少嘅，其实。 唔系最紧要就系今次佢纯粹就咩啊？ 咁又唔可以咁讲，但系老饮喺手机呢边暂时炒镬嘅，好似未正式出现过咯。 唔系咁得咁少， 佢个量咁少，你要明白。 喂，三隻半都 work 喎，起码 嗱， 如果所知 半嗰只，我觉得你觉得你只能系新0.1咯，因为佢出个名啊。 因为今次其实佢系以买咗5% CY Game 嘅股份嚟做投资嘅，即系简单就系咩？奶镬都系 CY Game 嘅事，唔关佢事。掂咗分钱咯，总之嗱，我帮读啲桥，帮捉有啲嘢出嚟，咁你营运就你搞掂佢，掂就你掂，衰咗系你衰噶啦。 我覺得係佢哋只係點話投入資金去合作咁解嘅啫。 反正需要唔使上身啊嘛。唔使咁麻煩啊嘛，大佬。 我正常投資啫嘛，冇乜嘢。 其實 CY 又唔缺錢，反正 CY 又唔缺錢。 咁樣係大家都唔缺錢啊！ 老任而家又水浸腳咁滯。 咪叫趁有力嗰陣時，咪開多隻睇下開條財源，可唔可以收到咁解咯？ 我唔知啦。總之就有啲呢個咁話。傳統派喺度崩潰咗啦，我唔知咩事啦。 即係咩意思啊？ 唔係啊，即係嗰啲仲係啱啱我講嗰陣嗰啲啊，仲係 傳咩統啫？玻璃心就玻璃心啦。 個思維仲停留咗喺十年前，老任唔會做手機 game 年代嗰陣。 根本就係你覺得老任唔會進步。 咁，只不過都同我嗰句，你善書者不雜筆，咁你個需要個平台，咁好簡單，你都唔會見到你手機 game 唔到。 你唔想好想學 Sony 咁樣咩？即佢部 PSV 自己收皮。 總之現在老任嘅手提遊戲機都係 Switch， 咁你都唔會見到手機 game 會喐動到 Switch 嘅分布。 咁 3DS 俾死嘅，其實即起碼好過 PSV 先嘅。 其實係準備話準備飛歐嘅啦，不過佢就仲買到。 點解好睇過嗰邊？ 準備咯，但 PSV 係直接飛歐咗咯。 咁官方自己收佢皮， 系 呢个我哋上次新闻有提到啦。咁 好啦，讲下啲其实呢度发生啲 event 啦。咁其实话成日都俾人就话呢套越沉，但系其实今年任呢套超会议其实 入場數，不論網上同埋實際都係有回升翻嘅。 嘥氣啦，咪即係講大台冇人睇，一樣道理啫嘛。 我覺得有啲有少少唔同，其實係真係呢個個轉點講啊，轉型係成功嘅，我覺得唔係呢方面淨係見嘅，因為講緊咧，其實咧超會議跌人數係上一次跌咗一次咁大把嘅啫，佢個超會議由開始搞開始咧，一路都人數都係上升。 咁又真，即係超會議同呢個站啲嘢又可以分開嚟睇，其實我覺得 係。即係點講？佢變成搞咗個綜合型嘅大型 event 咁 講啦，呢邊成功，但嗰邊就咩咯？簡單過去。 咦，用我今次其實幾嗱先嗱，首先就係今次其實一個噱頭啦，粉碎竹書房加入 King Records， 咁咪打逐伏又搣啫嘛。 因為好多講你懟竹書房冇用噶，要懟 King Records 啊。有啊，第一懟 咪有啊，分兩日咯。 King Records 咯，隨你中意啦。 但唔係懟喎，係搣啫喎，其實。 啊，搣完之後可以帶翻屋企嘅，阿力係可以。 係咯， 雖然海綿做嘅。 好無聊喎，攞個海綿，跟住叫你搣爛佢。 但係呢個我其實幾過癮嘅就係因為其實今次會期一個活動就係由各大日本政黨搞嗰個所謂和平憲法嘅即係嗰啲討論會議。咁呢個咁嘅會議，其實重點就係喺開呢個會議期間咧，會場一路播緊就係。由古賀徹同三隻琴乃朗讀日本國憲法，咁呢兩個後嚟就擺喺日本憲法紀念日喺呢嗰度廿四小時不停播放。 即係咁，你點話 洗腦啊？ 有幾洗腦啫？喂，憲法 CD 都出過好多隻啦，你諗真啲。 我只因為我聽咧就係，咦？依個幾催眠 feel 喎？擺喺度咧狂播嘅話，其實係幾好瞓嘅喎。 即係數羊啫嘛， 當 BGM 咁啫嘛。 有時聽住三隻琴啦，古切啦，美少元祖美少女戰士組合。 即係所以我覺得啦，因為超會議其實已經發展到而家，佢變成一種咧點講咧？比較輕鬆少少，即係唔係好似 TGS 啊嗰啲咁硬派嘅展嘅 event。咁你諗有啲咩奇離古怪？ 即係仲要你嗱 TGS 又好，你 Comic 又好，都係叫做比較行頭比較窄嘅 event 嚟噶嘛。但係超會議同你講，即係乜九十十都可以去咁滯嘅。 基本上佢係冇門檻嘅，佢甚至鼓勵你啲冷門嘢啊，都過嚟參加嘅。所以佢 我話冷唔冷門咯，即係直頭唔係限死喺次文化呢邊，唔係淨喺 ACG 呢邊添。你諗下，即係有啲嗱，頭先我講嗰啲政治嘅嘢又會掟埋過嚟， 咁 之後仲要講緊係即係好多屆都有呢個自衛隊過嚟募兵，你諗下。 就惡咯，好似仲有 即係點啊？政黨參與其實都好早嘅，第二屆超會已經有好似係民主黨，我記得。 咪係咯。 跟住就算係死日當政嗰個叫乜春啦，定唔記得咗？除到第三屆都有嚟嘅話，即係點話？佢哋其實 安倍 唔係安倍啊嗰時阿麻生， 阿麻生係 阿麻生都過嚟。其實點話佢係因為佢哋要搞年青，因為佢哋如果想打年青人文化，咁佢就要過嚟呢邊，即係有個橋梁喺度。所以呢檔嘢本即係超會議。人數上升同佢本家其實唔係太大關係嘅，即係所以第一話唔需要話佢，因為佢唔係踩佢啦，即係唔需要唔係話睇佢人數上升，你就覺得佢呢個唔掂，或者調翻轉，唔係點唔會因為佢客人佢下跌，而呢個就唔掂，兩者冇咩關係。因為佢本身已經超脱咗，即係超脱在於呢個 Nico 之外的。 分開嚟睇啦，真係你超會議同 Nico 站本身嘅嘢，真係要分開睇，完全係。 咁其實佢入邊啲都 OK 多奇離古怪嘅嘢，咁大家當點話玩下嘢。 嘉年華咯，當一個 一個綜合嘉年華咁樣咯，即係以比較年輕人就做為主嘅綜合嘉年華。 哇！即係其實日本好興㗎，祭典啫嘛。 係啊。不过佢都自己都话自己系祭典嚟嘅。 好啦，咁讲另一单，讲下啲其他料啦。首先就系史诺巴克剧场版决定。 剧场版咩？制作剧场版啊？ 制作决定。 即系终于啦，终于。 因为其实全咗一路沤咗好耐嘅。 系咪制作剧场版啫？其实系讲 决定啫，但系几时制作就 唔系，系讲佢哋制作剧场版。 在二制作中啊。 系二制作中，史诺巴克剧场版在二制作中。 即系最初就觉得其实你系冇咩。冇咩需要出二期㗎喇，咁你要搞都係搞劇場版去搞返啲嘢。 哇，都唔出二期嘅。 係啊。 但大家講咗問題重點唔係呢樣嘢。 咪出咗二期囉，染咗頭髮咋嘛。 唔係，不過大家講重點就係水都老搞唔搞得掂咩？ 唔係，水都得唔得閒搞。 我 嗱，我倒覺得就咩，如果會攋嘢一定係佔少女戰車。 一少少一跟动画公司系出咗咩拉嘢？ 哦，咁其實又冇乜所謂，相對於 TV 版嚟講咧，因為水島佬一路都講緊佢問題都係拖啫嘛。咁你劇場版咪延期都冇所謂，唔痛嘅，不痛不痒。 又唔係第一套，係咯。 即係你早，你只要足夠地早話佢聽，我要延期。其實因為點話落後進度啊，即係尤其是咧，佢係水島佬個延期咧，通常都係講緊佢自己劇本分鏡嗰邊延期。 應該咁講，大家係睇緊究竟呢兩套劇場版會延幾多次期嘅，純粹係 小戰車已經嚟，都唔知點算啦。而家第二張都唔知點算啦。 咦，第二張都未上啊？咁 唔知啊，唔知幾時上、啊？ 未公布日子啊，話俾你。 因為 嗰時話，好似上預計話係上年嘅事嚟咯，係嘛？啊，唔係年頭， 即今年年頭咁上，即係理論上應該上咗啦。理論上， 今年頭理論上係 即係按原本嘅預定就應該要上咗。即係但係唔緊要啊，好咧，因為佢喺劇本啊分鏡嗰邊拖，咁大家好早就會知道，心裏有數，你唔會話我定死個檔期，你點都要交出嚟。咁只要呢個情況得，大家係唔其實唔介意佢拖嘅，你咪拖爆佢咯。你最終你一定加，你最終第一佢唔會拖到無疾而終嘅，佢肯定會肯定佢出到嚟。咁佢亦都唔會。 咁大佬呢個宣傳，呢個地方宣傳嚟㗎，點可以冇咗我 啦？大使嗰邊即係啲旅遊真係多謝佢唔少。 我都睇，真係要睇嘢食飯啊，大佬。 即係而且係講緊佢你就算你喺劇本嗰層面就拖嘅話咧，你係有非常足夠時間同嗰邊講哦，我哋上檔嘅檔期要遲咗，你揾第二樣去塞佢檔期啦。其實你足夠早，其實唔會有人有損失㗎。我哋遲少少睇啫嘛。以觀眾嘅角度嚟講。你早趕部垃圾出嚟，定遲要鋪好睇嘅，咁大家肯定揀後者噶嘛。 反正我都等咗三年啦，唔爭在。 我等咗咁耐，真係唔爭在，反正。所以你佢咪 咁冇嘅喺個地區振興事業嚟計，即係你遲啲咁我可以玩耐多少少啊嘛。 我反而係喺度諗緊，到底佢白聲出劇場版到底要講啲乜嘢咧？佢應該唔會真係出鋪劇場俾你咁搞咁可愛噶嘛？ 我哋由零開始製造劇場啦，我哋 一定改唔切。我諗其中一個選項就係佢真係走去講劇場版，即係話佢哋入邊武藏野有跟 住 武藏野走去做劇場版入邊做入，因為劇場版嘅製作又同咩有啲唔同。咁啊，水島之前搞過幾單嘢。咁佢亦都有足夠嘅經驗， 都係個力他， 係 即係真㗎啦！你話入邊間公司做劇場版就差唔多可以梗㗎啦，爭在係一套新嘅劇場版啦，就是、之前嗰兩套 TV 版，唔係係之前出過嗰兩套 TV 版嘅劇場版咧，就 呢點對個白箱嘅劇情應該唔會有好大嘅影響嘅。 唔係應該相對嚟講會比《劇場戰車》會度啲嘅，因為佢素材多啊嘛，材料 系佢好即系自由。 战车头痛嗰时，但系要大把佢随手黏来啦。佢 P.A. 嗰时啲班友佢随手黏来。 你试佢战车，你都已经系因为啲大人嘅理由，佢都分咗几部上。即系其实佢真系谂唔掂。 佢讲真就系水都老话要业界素材啊，蜂拥而到啦。但系嗰时业界 佢自己已经系佢自己。 佢两季播完有啲乜嘢，大家觉得应该要播，而佢冇做到嘅，都已经佢应该听埋唔少啦，已经。 应该唔少啦，背后。 即系炒埋一碟，再加埋佢自己之前做剧场版嗰扎， 即系佢自己啲经历，跟住加埋人哋啲经历交流嗰啲啊，大吹两吹系咯，已经成扎嘢都会讲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讲埋九嘅超人 R 第十相隔31年 啊，好嘢喎！结成正美真系够胆死攞翻，即系仲开翻旧。 我又觉得唔系够胆死，呢期兴啊嘛， 呢期都系 咁样。佢厉害在于。嗱，九千人 R 第十， 但系条友本身中间已经画过好多 佢唔作品。呢本就系十集咧，唔系重新画过，唔系新单元，系接住第九本之后嘅，即系系佢第九本未结束，第九本之后接落画去嘅，中间冇断过噶。 佢仲记得当嗰阵时啲咩？ 点知记得啊？全部我睇翻，仲系飞谂机，做 Panther 一机嚟嘅， 好 千蚊价钱嗰个年代啊！ 竟然好嘢喎， 系唔系根本系画咗？唔知塞咗喺边，滚翻出嚟就纯粹系。 系我相信，我相信系当年。 佢刻意用翻好多年画工，但系睇到系唔同咗。但系佢刻意用翻，尽量模仿翻当年画风嘅。 唔系你抄翻当年啲笔记啊、分镜草稿啊嗰类嘢，去攞翻出嚟。因为正常漫画家实有啲咁嘅嘢嘅，即系唔一定系画咗做嘅，可能就纯粹个点子笔记啊嗰类嘢。你抄翻嗰样嘢出嚟，而谂翻点样延续翻个故事，其实。应该系呢期真系呢几年真系好 Q 兴呢啲乜嘢 怀旧啊！讲 起漫画家，有冇印象？有冇记唔记得有条友叫九保田成啊？ 乜水？ 死神嗰、那个，话死神嗰、那个。 唔系九保田城、啊。 唔识你讲作品。 天体战士。 哦，天体战士。 哦，结婚。 点啊？ 结婚啊！ 佢同个 佢居然系同台湾版《天体战士》个译者结婚， 系 啊， 系 啊， 系 啊， 5月1号嘅事， 咁神奇咩？ 系啊，好神奇啊！唔知系揾到个翻译，跟住同神父结婚。 漫画家同漫画家同声优结婚好普通就 系， 漫画家翻译 系啊，真系呢个好奇嚟嘅，真系俾佢咁样翻译，接触到作者嘅机会咧，然后 系 咯，咁样结到婚。 即居然你记住，即系翻译咧，通常系同出版社倾佢啫嘛，同作者应该系即系同作者应该系冇乜交流时间嘅节目。 我相信呢个只纯粹系一个契机嚟嘅啫。即系纯粹系一个 即系咁啱撞正，有机会见到，跟住之后啲倾得埋，倾下倾下，搞掂咗，成功。 即系呢个仲要系呢个跨海婚姻嚟嘅。 如果仲要系老牛吃乱草，五十几，即系唔知五十至五十几同卅零咯，好似系。 三十六定三十 六。女个年纪真系冇睇到，冇留意到呢、這个。 咁其实隔十零廿年点讲啊？ 咁都未到好乱嘅。 即系点讲啊？即系本地咩？即系港台一众翻译，甚至大陆一众翻译，会唔会有呢个遐想想？ 咁我觉得我相信就谂太多。佢真系点讲？你真系要有个即系纯粹当一个小小契机。 即系应该咁讲啦。咁中国嫁嗰件仲跨都系咁啦。即系呢件正常啲嘅，我觉得系。 即系我觉得行出状元咯。即系你每行都有机会嘅，你可以努力， 系嘛？咁呢个纯粹真系呢个呢个系嘛？咁啊，你漫画相关仲有冇后几套？ 其实严格嚟讲冇乜噶啦，漫画相关。讲埋好啦，讲埋 得到 个讲下啲星洲嘅嘢啦。讲咗瑞芳为美山嘢先啦。 好先啊，好啊。 阿瑞芳大姐 点乜事啦啦？讲政治， 佢严格嗱，佢就系好纯粹就系因为咧深圳学院日本深圳学院单嘢嘈咗成年几两年嘅，大家都觉得就咩好闷噶啦。咁咧阿瑞芳为美就唔知咩原因就喺话。每日开会又搞咁多，系日本国会费咁多钱做咁多嘢，有冇呢个更加重要嘅嘢倾咧？ 咩啊？午餐肉啊？呢、這个日以继日，日以继日系嘛？ 嗰类嘢，每日开会，要又倾要使咁多钱，你咪将啲钱应该用嚟开做啲更重要嘅嘢咧？咁又一讲政治咁啊，俾人蜂拥埋咗，搞鬼晒咁嘈啦！咁瑞芳见到严相， 梗系缩啦。 我讲嘅嘢唔系政治，唔关政治嘅，同埋睇下人生百态之处咁嘢。跟住咧，有一个系好应该瑞芳惠美啲朋友嚟嘅漫画家就话。喂，你講咗咪認咗佢咯，咁縮啊嘛， 咁啊反面係縮啦， 因為大姐以為不嬲個方向都唔係會縮嘅，即係其實佢真係會咁講啊嘛。 但係係啊，唔係因為佢阿翠芳慧美話唔關政治，我覺得佢唔係咁，咁佢應該講就係唔係佢狡辯就係佢當就係喂。我讲嘢唔算政治啊嘛，佢即系有人对政治嗰个睇法。 死啊！点解琴日 即系其实上纲上线咯，即系咁样。 点解琴日个议员咁有得挥嘅？ 有啲人唔系，应该系好多人。几 唔同嘅一个情况，我觉得又 好多人认为政治就真系要政制相关嘅先系叫政治。 佢讲嘢民生嘢，因为纯粹就系佢大佬话不有从咩心理学院，我根本唔，大家都讲冇所谓嘅嘢，你可以做咩啫？不过更加重要嘅嘢得唔得啊？咁样啫嘛，其实呢样嘢对好多人嚟讲，我唔系政治，纯粹政治嚟噶。 因为你本身系知名人物啦嘛，即系换着如果我 唔好太纯粹，因为你知名人物， 系咯，即系如果我或者其他人讲，根本就冇人会 fucking care 讲乜嘢。 咁正常 啊！依口普通嘅説話， 即係你一般人講，其實冇乜特別。就係你，因為你係瑞芳慧美，你講咗之後，大家就開始，你係咪有啲咩嘢想講出嚟咧？咁， 但係實際正常嚟講，應該咁講咧，就係對瑞芳慧美嚟講，佢真係依係可能真係純粹就係同普通人講冇分別， 冇話法啫，即係點樣？ 佢啲標準講神 下 啫， 即係我他媽的覺得你開小田園會議啫嘛，咁你哋就喺度話我講政治， 跟住我哇，掟個説話，隨便 掹。調翻算咯，就順勝翻佢。其實老實講，喺日本嘅國會。佢咧的確係成日開埋啲佢做嘢嘅效率咧係好高低嘅，即係日本有好多好多法例啊，係其實係夠得好誇張嘅，即係香其實點講啊，成日大家咧成日都覺得香港立法會做嘢慢，其實咧如果你放眼亞洲嘅議會嚟講咧，香港嘅立法會其實係相對比較做到嘢 嘅，算係比較有效率嘅一個嚟嘅，基本上。 即係其實好簡單，你同日本一比咧，你係知道香港嘅立法會嘅喺呢個制。 其實日本啲效率都 OK 噶啦，你東南亞嗰陣先啦，唔該。 係開會嘅，係開會嗰方面真係。 我覺得都係偏差嘅，日本都係因為即係再當然佢下邊仲有攝咗好多 Q 多啦嚇，你淨係 有地方 已經識 地方 字體 嗰啲咧， 即係咁講佢而且有時咧有啲咁話。有啲法例你覺得唔重要，呢、這個其實好容易出現嘅誤解嚟嘅。你覺得某啲法律唔重要，但係你覺得啫嘛。其實即係 重要唔重要嘅都係法律，你都係要你都要審呢個過嘅。即係唔係下下都係攞啲重要關民生事。 不過其實深圳學院單嘢應該咁講嘅就係、是、深圳學院嘅嘢其實坐咗一年半，其實真係叫做哇好撚悶啊！係悶即係喂大佬當年啊當年桂乃花單嘢都已經係就開二桂乃花啲嘢叫做咩正面失敗陣亡嘅時候，你仲坐喺呢啲深圳學院，喂我冇嘢做，喂喂新鮮啲咧，純粹就咩喂好悶喎、啊，會新啃嚟咧咁樣嘅啫，我都 係。咁問題就係有啲嘢你。你係需要去搞個，即係話你上新聞嗰下好點話？好，大家食曬花生，但係你食完花生之後，都要有人收，都要有人收拾手尾。 唔係，而家就冇人收拾手尾，成件嘢就變咗咩四拖拉。 所以咪話，其實我覺得係有需要嘅。不過就點講啊？ 阿瑞芳係改變咗睇法，唔係又應該除咗瑞芳講，直接講嘅話就係、是：喂，好悶啊，快收咗佢啦！咁大家會覺得啱啊，講得啱，瑞芳小姐係件好交叉悶喎，又冇娛樂性，花生食完曬啦。大佬，我送啲花生我收皮啦，你落場啦，即系你一系就傾交佢，一唔好再講啦。你講你冇結果喎，佢拖來拖完咩啫？大佬，人 Tokyo 好單嘢，仲而家都搞到一幾快搞唔咗啊！真係 搞啲唔做咯咩？ 唔係冇辦法散咗咯，而家局散啊！你而家就係佢話到明啦，就係冇一個，我全部我等於我唔使玩噶啦。而家重同進退。如果單你起碼起碼講嘢有娛樂性嘅大佬，你冇娛樂性深學院，我諗下佢而家提深學院，我就啱啊！喂，單嘢好似好耐嘅咯，年幾兩年前嘅咯， 你仲記得已經算好好嘅咯。 我只能講就係、是、正事嘢，除咗食花生之外，其實後面有一紮好 Q 悶嘅嘢係冇人理過咁解。但係呢啲都係最終都有人理嘅啫嘛。 所以瑞芳今次就係悶到頂唔順，講兩句嘢叫咩踩地雷。唉，好啦，跟住另一單就係冇咁冇唔關政治事，純粹啊，係啊，左桑靈音嘅 呢個 正宗，你把聲真係好嚇人憎 嘅，即係正宗食花生啊！我哋呢個 係啊， 咁左桑靈音喺佢同阿大西沙姐嗰個網台節目就唔知突然間 set 機同人講起就話啲聲話啲聲啲網啲Twitter 入面成日話抨擊啲聲優著啲衫好貴好平， 即係話佢哋去 search 個聲優著嗰個咩品牌，又就睇你係啦，就睇你個品牌著高定貴就去判斷。喂，咦你呢段時間好好賺喎？咦你喂你咁鬼 cheap 嘅著啲咁嘅衫，跟住我 即係貴又你又嘈，平又嘈， 係咯，貴貴嘈嘅平又嘈， 即 係佢想點啫？ 即係我中意買 U， 佢中意買 GU， 又要 關你 做 事啊！ 但係先差啲買啊！咁有人買好貴衫，咁有人中意 喂咁我自己賺翻嚟錢嘅， 以前我賺咗 你 嘅，我 你有本事你咪買咯。 咁但依家其實又真係啱嘅，但係通常咧，大家覺得就咩？等先，啲 fans 抨擊你最中意花澤香菜，唔係因為佢買件衫貴，係佢真係好老土。佢係真係十幾廿萬一件， 著得好老土啫。 係，但係哇咁老土，定花澤香菜啊，冇第二個啦。係佢嘅程度啫嘛。咁呢個就唔關衫貴唔平嘅事啊，係純粹 taste 問 taste 有。 唔係接觸大咯，觸達嗰次咯。 即係你唔係個個好似藍條咁，真係會好著重呢方面嘅嘢啊嘛。咁我中意點著咪點著咯。 有啲聲優係唔係有啲聲優係好著重著著衫，有啲聲優好投其，唔係好似小松未開始咁樣，佢收越高啊，8000幾蚊一件外套。 系咯， 其实冇乜所谓嘅呢啲。 冇噶，咁你话知我咩啊？系咯，即系着到 cos 出街又点嘅啫？系咯， 即系我觉得你就即系太过干涉啊！即系你太过干扰，即系吹水还吹水，咁你攞呢啲嘢抨击做乜冇意思噶嘛？ 唔系，同埋一样就系、是、重点系30000蚊一件衫，你就觉得贵啊？唔系啊嘛？ 你知唔知咩质地嘅贵衫啊？ 好普通啫。 喂，最紧要嘅系喂，而家你哋揞得嗰班都系。几红嘅一班声优，我得起又唔得啦。 就算唔红啊，30000一件外套喺日本都唔系贵噶。 3721 真嘅，即系如果真嘅，如果个声优又着啲咁样几万 yen 一件嘅衫出嚟，之余就喺度呻话要又要做兼职，又冇饭开又剩嘅，咁就可以屌，我觉得系。咁但系佢嗰边又唔系啊嘛，佢哋 即系话你冇钱，但我走咗去货金。 Yeah, 但系呢样好似成日发生喎， 系某个货金机啫。 唔系，顾村镇先讲话，佢货完咗阿奇里斯之后，我唔敢望下佢追住结单，因为货保唔啊嘛，一开实装就即系货唔谷到100，跟住话我唔敢拍，好 mission complete， 但我唔敢望下。 咦， 我 阿奇里斯系咪洗阿洗村嚟噶？ 喂，古村咯， 古村哦，佢只哦佢配嘅，好奇。我以為洗谷添，我係 買洗谷未洗翻洗次，我嗰時都有洗谷 嘅。O K， 不過頭先不回翻 R B 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就算我真係咁唔適當用錢都好，我就算真係冇錢，我真係買貴衫，關你鬼事咩？我中意吹啊！ 我就話即係嗰陣時啲人聲音貨幾貨金貨幾多係佢嘅事啫嘛，你 係咯？你覺得佢唔夠錢，你資助佢好冇？ 係啊，我都咁講。 即系仲要今时今日声优已经是公众人物，喂，即系真系要见人嘅大佬，唔通下下同你咧咧啡啡咩？ 你着嗰件衫好唔好睇，着衬唔衬可以讲，但系价钱系冇得讲嘅。 系。 咁你有阵时即系工作啫，都系有啲情况之下，咁你更加唔使讲啦。如果自己拣嘅话， 着咯， 系咯。 我都话你，我着到拖有冇所谓？因为我自己着准我都系。 好，至于马斯亚索比，系我呢个首先讲。 但系谂唔明点解系呢个组合咯？ 系啦，马斯亚索比就每年都会搞嘅。 我系谂紧边个虎子 F 飞齐里边有边个虎子咯？ 原来就系、是、 太多虎子啊！你讲咗虎子 喺马斯亚索比咁咧，佢明得到搞一个 event， 咁咧今次喺佢得到 嘅系咪近似超会议嗰类嗰啲咁嘅 类似啦？ 都系四个品， 唔系超会议嘅情况。你即反而有少少似 committee， 但系就唔系集中嘅同仁，而集中翻喺商业呢边咯。其实系 商业组商业活动 咯。系咯，好似系嗰边即系点样讲啊？四个嗰边嘅搞嘅动漫活动， 主要系得到 唔 太关其他地方。 主要系 三件事嘅， 主要系飞碟社。 O K， 咁飞碟搞噶嘛，成坛嘢系飞碟搞噶嘛， 喺嗰边噶嘛。 咁咧，今次去缆车里面咧就揾咗卫公侍郎同埋 国务员虎子， 国务员虎子去做 原来系呢个虎子，我真系喺嗰个标题打翻头， 因为佢话到明系，因为佢讲旁白咧，佢唔系话声优，唔系话阿灿生讲话，我唔爱卫公侍郎，我今日负责佢倾啊，咁介绍风景咁样嘅，系讲明角色名嘅，所以冇话系声优啊，系角色嚟嘅。 即系最后再问埋你使唔使食饭 添？其实马超学生好，即系差唔多每届都系揾角色做代言噶啦，基本上， 佢今次几得意啦。好啦，跟住用你哋嘅嘢咩？其他嘢 嘅，仲有两单啦吓。咁啊，老先讲先啦。 就呢度求，即系呢个就系啲又系啲花生嚟嘅。咁咧，即系最后碧蓝，即系呢个又系碧蓝航线。咁啊，最近冇乜嘢，即系佢最近冇乜新闻啦。即系自从佢买 skin， 即系新年买 skin 嗰下之后咧，冇咩新闻嘅。咁啊，最近就讲紧咧呢个韩服嗰边咧就有个画师。咁因为咧佢就喺佢个网上平台度咧就去个社交平台就去赞好咗某段嘅。发言 拉咗，即系拉咗个女权团体嘅发言， 系啦，跟住然后咧就俾个网友就去话佢，喂，你系一个反社会集团嘅画师， 系俾炸网友， 系啦， 即有炸咧，或者一个南韩咧，其实咧都有几恐怖嘅，首先就系南韩本身就系一个点啊，相当之父权嘅社会嚟嘅，即系就算喺东南亚嚟讲都系相当厉害嘅，即系个尤其是喺先进国家嚟讲就更加系。佢大男人主義嘅好緊要， 大佬。 即係呢啲，我諗大家係常識嚟嘅，就唔再長身體啦。咁就通常情況咧，就係如果一個女，即係經常會出現嘅情況，就係一個呢個畫師，如果係女畫師咧，只要係女畫師，就會大家會走去點話？去睇佢到底啊，佢有冇支持過呢啲什麼女權團體啊嗰啲嘢？即係變成咧，就係佢嘅。父权好厉害，亦都因而令到佢嘅女权团体变到好激进， 走两个极端咯，完全系 两者系走两者嘅对立系好恐怖嘅事，即系我哋你成日见你高登或者连两登啦，两登啲仇女厨同埋啲港女喺度两边互相比嘅，其实呢样嘢你知道好简单，将呢样嘢放大十倍啦，差唔多系大有南韩咁嘅情况啦，即系两边系各不相容。佢一方面係女性係受到相當大嘅壓迫，另一方面呢、這個女權團體嘅行動亦都好過火，好多時係完兩邊都係好非常之過火咧。就即係話佢係講緊係你要做隻以男性為主要對象嘅遊戲，你就首先要同你首先要點話自我聲明啊，我唔係呢女權團體啊，什麼咁嘅，即係直情要宣誓效忠咁樣咁啊， 即 係要同佢哋切割啊！ 即系直情系一出咗事，即刻去对你个个人，即系去做审查。即 其实未出事就已经做咗审查先。即系话佢点讲？你男性向嘅游戏系容唔下一个女权主义者，即系佢系夸张到咁嘅地步。喂，佢画幅画，喂你写故事都仲可以话，你写故事可能会影响到你个人意识形态或者什么。其实呢个有啲算政治取向嗰啲啊啲。咁你仲會話相關於你啲嘢，但係我畫幅畫到底我係咪女權主義？我畫幅畫唔通有幾大分別咧？即係你覺得嗰幅畫唔掂，你咪切咗佢咯。 其實真呢單嘢咧，你喺其他地方，即係你喺華語圈又好啦，日本又好發生咧，我覺得真係新聞嚟 但系你喺炮赛发生，我觉得其实根本就唔系新闻。 炮赛嗰就 好正路，我觉得 系经常会发生，但系我觉得其实都唔系一个点讲，唔系好出奇，但系都其实都系好过，其实我觉得几过分啊呢样。 因为佢直情系即系佢话， 我明系好过分，但系即系唔系一啲好大嘅新闻咯。即系其实有啲似啲印度俾人强奸，有类似嘅情况，我觉得 印度已经系更加极端，根本就。 就咁个情况就系、是，我记得一个情况大概就系、是，一开始就要求佢系声明，咁跟住佢拒绝做呢个声明，即系原因就是、其实我觉得佢呢个动作系好合理，好应该，就系讲紧，喂，我到底系唔系女权主义者，关你春事，即系冇，即系佢个重点唔在于佢系而唔敢认，而系。佢系唔系有关你 春事？我唔尊重你 DQ 我嗰段说话，唔表达我 立 场。 即系我唔，即系就算佢真，佢就算佢唔系女权主义者都好啦。你冇理由逼佢去做一个政治效忠咁样嘅动作嚟。呢个一个审查嚟嘅，唔应该呢件事本身就唔应该发生。 即系再加上 佢系唔系？ 系再加上你将嘢扣埋上去反社会分子上边。即系成件事系 呢件事就更加过分啦。 咁你喺一个父权社会搞女权，真系反社会，系反跟父权社会、啊。即系佢哋个 statement 系合理嘅、啊，又即系喺佢哋呢个社会上边。 即系咁，我觉得话即系呢样嘢， 你喺北韩讲新闻自由，咁你死得啦，系咪？一样道理啫嘛。 呢样都系一个更加过分嘅部分，就系讲紧喂。我就算我系女权主义又如何？喂，我女权主义唔一定系嗰啲激进到要搞风搞雨啊，搞乜搞剩嘅、啊。女权主义未必系咁嘅情况。咁、对佢其实我相信其实咁啊，就作为一个女性，觉得女性喺南韩要平权，我觉得好合理嘅事嚟嘅。老实讲，大家都知噶啦吓，即系咁啊。问题，所以佢一开始佢最后，但系佢最后都系屈服咗。佢就系、是作出个声明，就系、是、我唔系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係佢斬開，佢斬咗一開始要求嘅一部分，即係佢兩個人一定係拒絕將兩者將女權主義同反社會劃進等號嘅。第一樣佢冇做到嘅，最終 即係女唔女權，我唔理你住啊。總之唔好搞到係反社會。 佢亦都冇否認到自己係女權主義者。咁呢兩樣嘢係非常之合理。我覺得佢最終你可以話跪，都可以話唔係嘅。咁佢最終係做咗，佢係出咗個聲明就話我唔係反社會主義。咁其實都好合理，因為大佬我一個正常人唔係反社會主義，即係我都係行出嚟話我唔係反社會主義㗎。 係咯，因為阿 HD 高寶鏟咗幅畫之後咧，即係個輿論係偏向依條友果然係反社會分子，我連個遊戲商鏟咗幅圖都證明你係啦。咁我覺得依個情況佢係要即刻作出決定話。 真 係 好一個好獵巫嘅事件咯。 係啊。 咁老實講，先講下首先我第一呢件新聞對我嚟講，其實最重要嘅嘢就係原來呢條女嚟嘅，因為我睇佢啲畫好耐㗎啦，我一路都唔 feel 到佢係一條女嚟，即係我真係我都冇發現過一個女性嚟。 咁其實唔少女畫師啲畫都睇唔出嘅又。 咁佢自畫咗係隻鴨。即系Pixie 嗰阵时啊，Pixie 啊 ，Twitter 好似唔系，即系佢自画咗一只鸭，跟住画啲女 优。唔系咁讲啦，你有冇有人本事分到一只鸭系工程乸先啦？ 牛都分唔到啦。 即系咁，另外就系、是、其实都系其实再次重新反映，因为呢类新闻我印象中我最少睇过四五次，最少试过四五次类似咁嘅情况。不过上一次好似系做 game 嘅制作人员嚟嘅，又系。总之你只要。呢個情況係我諗短期內都唔會有啲咩改變嘅，即係我只能重申翻我之前喺 Twitter 入邊提過一次，雖然同呢單嘢冇關，就係咁嘅。你要平權就唔係用女權主義去平權，兩者只會酸同鹼加埋咧，係會出現係冇錯，佢會中和反應，但係同時會發生大量嘅意見， 只會激化兩方面嘅矛盾啫嘛，咁樣戰落去。 咁但系我谂男 系嗰个笑话咯，以前读 cam 嗰阵时，哎呀只手掂到啲酸点啊，倒啲碱落一笨。 曾几何时实验室个安全主任系咁样做啊，但系后屘发现咧，对只手嘅伤害仲更加大。 喺后屘先发现啦， 系 擦咗少少。 你个中学作用系会 喺我读中学的年代，即系其实十几廿年前，廿年前讲紧啱啱改咗，即系大概廿几三十年前嗰阵时系真系同你讲，你佢系叫你。酸碱温滑噶， 你讲啦喂，我大你十年啦，我哋嗰阵时已经识得话唔可以做咁嘅嘢啦，黐线噶你话。 我嗰阵时系已经改咗，我唔肯定咗前几多啦，总之系我阿嗰阵时嘅阿 Sir 话咧，曾几何时真系咁样做嘅，即系可能佢后生嗰阵时啦。 即系点啊？你触电嘅时候攞另一个 face 嘅电翻落嚟系嘛？ 正负极中和拍。 咁啊，呢单就啫嘛，仲有单 咁要交流点算啊？交流点？ 我需要我连一个 face 咯，仲有 face shift 噶嘛？ 即系头先讲嗰单手游界啲小，即系近排小花生咯，即系。 仲有间就其实唔完全关手游事嘅，啱啱讲 CY 应该要讲埋嘅，就佢只翠马娘嗰只 game。就 即系马挂咗， 嗰只圆形圆形挂咗， 主角的圆形 主角主角死咗， 喺 播放途中死咗，但系主角继续做落去。 咁其实马嘅年龄就好短嘅，就咁 有乜咁出奇啫？当年有冇睇过死亡游戏？ 即系咁 系嘅， 有唔同嘅你。个佢真系参与者啊嘛，但系呢度入边纯粹系个参考原型啫，佢依然可以继续参考佢前面生命的事。咁呢套嘢咧，其实几神奇嘅。我事前就觉得点讲啊？ 我就系讲紧死亡游戏，就话俾你听，之后点解拍得落去啊？搵人扮啫嘛，一样道理啫嘛。 咁呢度唔使噶，呢度佢一开始就画出嚟嘅， 一样道理咯，就系话。 咁因为套嘢本身一开始前，我而家就攞咗要认嘅，就事前就唔太睇好套嘢嘅。其实但系出嚟嘅结果嘅目前个情况系，即系唔关呢单嘢事啊，即系唔系话真系有人 冇计呢套坚系黑马， 套 名副其实真系黑马， 物理上 物理上系黑马， 即系套嘢就出嚟嘅结果 OK 唔错，套嘢 OK 好睇，因为讲紧佢讲紧咧，啲手游游戏手游改编已经系要 起码打个七折嘅， 要打个八折噶啦， 即系除非真系一啲好奇有少 仲要讲紧系，仲要讲紧系动画化的时候只 game 未出的话。或者係同時出審法拉丁，唔係出咗一段時間嘅話咧，就要再打多個八折。 即係 OK 可以嘅話，就已經係收貨，已經算唔錯噶啦。即 係唔係而家我睇個預約數幾恐怖啊！雖然呢個預約數就應該關呢單新聞有少少關呢單新聞事 嘅。真係曬譜。 喺呢單嘢發生咗之後咧，個喺Amazon個預約係本季預約第一。 梗係啦。 目前呢一刻。呢一刻 咁從來都係啦，有人死咗就咩噶啦？ 唔係啊，唔係呢個問題啊。 咁頭你當然有個大前提就係套嘢係意外地得嘅，你先係 啦。你二來可能真係有扎馬迷為咗呢件事走去買噶嘛？你記住 唔係啊，而係送某人送送個 哦 GBF 送 GBF 嘅促銷咁， 全卷都會送。我呢個 crossover 啫，係咪？ 最緊就係為咗個轉喂。货金去咗啦，咁为咗消费跌咗，有乜奇怪啊？ 争在啊，即系 到货，我依家唔货你， 同货金冇分别啊，基本上。 你要明白喺王者之力前上之上，仲有一个叫霸者之力。王者之力就讲紧喺演唱会抽选券啊，霸者之力就系直接送曲，即系呢个CY game 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咁但系先虽然冇呢个系事实，但系呢、這个。佢套嘢本身亦都係俾好多人意外，俾好多人想象中意外地就得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聽你事前就覺得套嘢得嘅 ，OK， 你眼光獨到啊！我呢個玩咁高多 CY game 都唔敢期待。 總之亦叫應該咁講就係還可以，就已經係已經好滿意啦。唔錯 ，OK， 而家係唔止還可以咁簡單，係 啊，超過咗噶其實。 咁、 其實 OK 嘅套嘢， 都考慮睇下啦。因為其實好多都未 得，係值得係望一望。 但係 CY game 未幾時先肯真係落場整動畫啊？你個動畫部門喺度做乜 Q 啊？ 唔係嗰個動畫部門，係我終於見到佢動畫部門做乜春啦！即係佢另一隻另一隻 叫白消耗緊呢個貨金人嘅資金。 佢個佢只另一隻嗰只 game 叫做。基年啦，公主連結，佢重製嗰只入面嘅動畫係佢哋動畫部有份做。 我終於唔係揾人做啦， 終於有參與部分製作啦。 但係其實嗰邊都係隻 game， 係 game 入面啲故事咧係有動畫嘅，就係咁多嘅啫。就望落去 OK 靚。 其實又好合理嘅，即係你間 game 公司搞動畫部出嚟，即係初初搞係搞翻自己 game 嘅動畫都好合理嘅又。 然後隻 game 冇人理嘅原因好簡單嘅啫，佢鎖外國 IP。 鎖外國 IP。 咁原因都最近知道啦，有中文版。佢鎖外國 IP， 因為佢會有其他地方嘅，佢會出繁體中文版。即系我就係佢 Twitter 上面屌過佢，咁跟住佢嗰段時間就應該唔關我屌佢事嘅，因為太好多人屌，咪就佢就公布翻會推出繁體中文版，咁啊咁佢話就話啦嚇，只 game 未出，我依然可以開住 VPN 玩緊日本版啫，就咁啊關 CYVM 嘅事，咁啊睇一睇啦，其實啱啱應該要講埋。 好咁，大眾有冇咩新聞要講？ 應該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下兩個禮拜就 应该做死，下个礼拜应该做死事啦，不死唔关呢个事嘅。好，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